老文件，您发福了。来来来，您这不动，这不动，这不动。茶缝把那壶拴上，把那壶嘴里头掏一掏。拿包好茶叶，一让座了，我就把那位推到上堆手去了。我得您坐这儿吧。那位还很客气，我可不敢坐这儿，我的岁数太小，我说就不能论岁数，就冲您这顶帽子，您就得坐这儿， 像话吗？ 这一棚里的也没有您这么一件大衣。有一位40多岁，穿一灰布棉袍，刚要换成迈步，我给揪起来了。我还下来吧。我说您这么大人，怎么不着寒碜呢？我说你是跟人家比大衣呀，是比什么呀？ 势利眼呢。 我说你瞅他那表杠够多绿呀，回太阳光这么一照，表杠一放光，再把你脑袋照绿了， 这都不像话的。 我说你后院厨房那大盆里的什么都有啊。你就吃点就得了。这位呀，站起来啪狗一嘴巴，装一脚把桌子踹了，本家过来还直央着他。 这本家什么人呢？ 这本家姑爷。 那还不揍你？ 这么样栽了回跟头啊。现在刚知客，我是寒了心了。 像您要有点文化，给人管管账声也可以嘛。 您这是勾我的烦。 怎么 要提起这管账了？我真能跟您哭一滴了。 干嘛这么委屈？ 您的贵行有个长联案，您知道？ 知道。 长联我们俩过点嘛。给他们孩子娶媳妇，正是6月了天的。两天两宿我都没闭眼呢，连碗汤我也没喝呀。 够辛苦的呀。 这边是进账，那边是出账，连打发车钱。 还真有自己。 这长联安的交际可不窄 啊， 进了丁2400块钱份子， 还真不少。 那凭我的良心，我给他对付1400，那不算少吧？ 那一千呢？ 我吃喜了 啊？这有吃喜的吗？ 这有吃喜的吗？这喜让你吃，你还吃不了呢？ 怎么？ 你没有记性，这喜你吃不了。 这有什么记性啊？ 20的给10块，10块的给5块。5块的改2块，2块的改1块， 1块的 又不写了。 是啊，你就甭写了。 你说没有记性的行吗？那个， 这记性不怎么样。 这长联案可真小店。 怎么？ 一时没远跑到法院把我告下来了。 是得告你。 你告我怎么了？跟你去。 上 那乡审列向着他，让我把钱给他。 多新鲜呢！ 幸亏我没花呀。我顺兜里掏出来了，我长联案啊，就是你的钱啊，给你。你想我扔在地，我脸上的好看得了好看吗？ 对。 长联安真小调，捡起来点不对了，掖兜里就走了。 我 呸！你都不知道寒碜了。咱俩是朋友，明儿你们家再有事，我还能帮你不能了？ 是啊，人家有事谁还敢找你？ 这管账不行，管账我自己瞅钱，他我就迷糊。 钱财喜一合着，那像人棚里头，您给造造厨也可以。 要提起造厨来 啊。 我是过岛里打把式， 这怎么讲啊？ 门的出身 哦， 您这个同行堂 啊， 有位高师傅，那就是我爸爸。 哦，那同行堂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啊？ 那有4位高师傅呢。 我爸爸个儿高。 3位个儿高的呢？ 我爸爸脸有几个麻子？ 有俩有麻子。 你非得多给我找一爸爸是怎么的？ 哦，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我爸爸的手艺不差那比不了。 怎么 能做满汉的全席？南北大菜，英式小麦，煎炒烹炸，熬炒咕子炖，做出来汉香锅，真得说另一个味儿。 这说您手艺也做不了。 我的手艺可不行，娶媳妇熬冬瓜。 这怎么讲？ 汤是 青俏皮块还是？ 我就给我爸爸打个下手活。 哦，干点下手活。切切肉，切切菜。 那叫零碎活，下手活。 剥剥葱，剥剥蒜。 你们家没办过事情啊？下手活都不懂。 怎么个下手活？ 就是我爸爸拿下那肉来呀、 啊， 包好了，我给送家去。 哦，偷啊！ 你嚷嚷什么呀？啊，厨子要不偷，那五谷不收， 就没这么句话。 我可说的是我们那边的厨子啊。 您在哪儿住？ 那你就甭管了， 这不起哄吗？ 厨子偷不叫偷， 叫什么呀？ 叫否。 哦， 拿走不叫拿走， 叫什么呀？ 叫绞刑。 竟是行话还是？ 偷东西你还得有地方搁。偷猪肉，贴前心。 偷羊肉呢？ 羊肉贴后心。 板子油 左肋， 要弄几块盘子， 值钱的碟子搁右肋。 要偷个火锅子呢？ 偷火锅子麻烦点。 怎么？ 这不有环子吗？使绳拴好了啊，